哒啦啦啦啦啦啦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十八九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十八九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小呀啊小伙子呀， 行了 你这干嘛呢？ 我给你吹笛子伴奏。 吹笛子得这样 啊，嘟嘟嘟嘟， 更难看了。 那就反正我也不会吹， 我这么唱怎么样？ 哎，载歌载舞确实不错。 我弟弟看了又不满意了， 他对这种表演也不满意。 大哥 啊， 新疆歌这么唱，那刺激得起来吗？ 那你打算怎么刺激啊？ 现在你在舞台上一演 啊， 得刺激的让他青年人听了得动 哦， 老年人听了得喘 啊， 站着的让他腿发软，坐着的让他睁不开眼。 哇，都睁不开眼了，那看什么呀？ 那就好梦了。那个 那叫什么呀？ 哎，小伙子，小伙子啊，你呀你呀好活动。 行了，这种声音我太熟悉了。 你听过？ 听过。 什么时候？ 哎呦，我小时候经常听。 是吗？ 啊， 有历史了。 对， 唱出是什么样 啊？就这么唱， 我听听。 幸好吧老爷太太， 知道他这是什么？他这是要饭的。这个， 这你这就从那儿发展来的。 你甭管哪儿发展来的 啊， 今天我算找着根据了。 你这么演唱谁受得了啊？ 这就受不了了 啊， 这也不成了， 这也不成了。 现在得需要强刺激。 哇，这强刺激的表演什么样？ 首先 啊， 发型服装得够派，脖子肩膀露在外，墨镜戴在胯骨上，脑袋上扎一条裤腰带。 我瞧这样实在怪， 越怪他越带刺激性。 好嘛， 亲爱的朋友，多谢各位的光临。 他怎么这味儿了？ 今天我们能为大家演唱十分的高兴，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希望您能够喜欢这首歌。我这个人不仅能够唱歌，还能够写歌，也能够编歌， 还能够砸锅。 多谢您的翻译。 哎，谁给你翻译了？ 怎么回事啊？ 你是哪儿的人呢？ 我 啊， 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没听说过你。 你听我的口音像哪里人？ 口音南方人。 哎呀，南方人呐、啊！ 具体地方？ 哈尔滨。 哎、哈尔滨？ 那里我去过呀。 谁问你了？ 我还东北、东西北、 啊、 香港。 香港人？ 那里不让我过去呀、啊。 废话，你到底是哪儿人呐？ 我矮 矮、啊，说。说呀， 你猜？ 我猜不着这。 我你要再逼我，真要讲话了。 你早就该说清楚。 哥们儿，你查户口呢？ 啊！ 这就是笑林李国盛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表演的相声《怪声独唱》。筹备198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总导演黄一鹤一次偶然在深圳的出租车上，听到了一个人在模仿张敏敏唱歌，打听了很多人。黄一鹤终于找到了这个模仿张敏敏唱歌的人，相声演员笑林。于是导演黄一鹤就向笑林发出邀请，请他来春晚演唱《我的中国心》。除了在歌曲联唱中演唱了《我的中国心》，笑林还和李国盛表演了这段怪声独唱。好了，说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最后带来一首来自张敏敏的《我的中国心》，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

家长里短。